第37集，是火，是真正的火。又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仁义两条腿都麻了，他叹气道： 哎呀，你们盯犯人都这么盯的吗？当警察也挺不容易的。 这才几个小时。 龚应贤拿着望远镜看着周川， 他应该快要行动了。 只见周川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拿着云台相机，停在了一辆车面前。那是一辆鲜黄色的起亚，一看就是女性开的车。他停放的位置比较空旷，旁边没有其他车。12点整的时候，周川走向停车场出入口，不一会儿他回来了，身边还跟了一个男人。两人屏住呼吸，悄悄地在草丛里挪动，想要更靠近一些。仁义指了指一旁的垃圾桶，示意他们躲在垃圾桶后面。龚应贤瞪着仁义，仁义无辜地耸了耸肩。龚应贤戴上口罩，认命地往垃圾桶挪去。垃圾桶旁边虽然是很好的隐蔽，但是恶臭难闻。仁义捏着鼻子，指了指龚应贤的口罩，又指了指他的口袋，然后指了指自己。他知道龚应贤身上不止一套装备。龚应贤果然从口袋里又变出来一个口罩，仁义一喜，刚要伸手接，龚应贤就展开口罩套在了自己脸上，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仁义。仁义狠狠白了龚应贤一眼。后来的那个男人一身黑衣，戴着鸭舌帽和口罩，把脸全挡了起来，手里拎着两个编织袋。这个距离听不到他们的对话，但是他们正围着那辆黄色起亚讨论着什么。然后周川在地上摆起三脚架，将自己的电脑架了上去，摄像头正对着车。而黑衣男人走到工地里，捡来了一块石头。他环顾左右，犹豫了很久，甚至跑到停车场出入口观察。在确定这个时间已经没有人之后，才又折返，用石头砸开了驾驶室的玻璃。他动作笨拙而迟疑，一看就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。周川一手拿着云台，一手操纵电脑，还在不时地对话。看到现在，两人终于确定他们是要做一场直播。周川果然死性不改，只是他没敢去万元小区，而是选择了这么一处偏僻的自以为安全的地方。 什么时候抓他们？等证据。 两人已经用手机录了好久了，但砸车这种小打小闹的罪证根本不够。他们也不希望周川再被拘留48小时就大摇大摆地走出分局。接着，那个黑衣男人打开一个编织袋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白色的塑料桶，里里外外地交在了车上，隔着老远，也能闻到空气中飘来的一股汽油的味道。 靠，他们真的要烧车，这群变态。 龚应贤从脚踝的枪套里解下了手枪。 证据够了，你能控制住周川吗？ 开玩笑，就他那小体格。 仁义握了握拳头，希望一会儿周川激烈反抗一下，他不揍这个孙子他就改姓。 走。 两人猫着腰用车做掩护朝他们靠近。只听周川兴奋地对着电脑屏幕喊了一声： 加10000。 黑衣男人做了个嘘的手势，然后打开另外一个编织袋，从里面抓出了什么东西扔进了车里，最后用那个编织袋堵住了车窗。龚应贤和仁义看不见他们到底往车里塞了什么，但知道他们快要点火了。周川抱起笔记本和相机，围着车仔仔细细地录像，然后才回到三脚架前，对黑衣男人说： 开始吧。 龚应贤猛地从车后面跳了出来，举枪喊道： 不许动。 周川和黑衣男子吓得浑身一抖，周川扭头看到两人，就像见了厉鬼，下意识就想跑。 你敢跑啊？是不是想挨枪子儿？ 黑衣男子两条腿都在发抖，突然他将手背到了身后，黑暗中有火光一闪。 住手！ 龚应贤大叫着冲了过去，黑衣男子将点着的打火机扔了出去，火源落地，一瞬间点燃了汽油，火焰就像刹那间绽放的花，整辆车陷落。龚应贤和仁义被热浪冲了个趔趄，但离车最近的周川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在围着车摄像的时候脚上沾了汽油，火蛇直接追到了他的身上，他惨叫着扑倒在地。与此同时，车内传来了微弱的猫叫声，不止一只。黑衣男子拔腿就跑，仁义冲了上去，将周川拽到一边，脱掉上衣就往周川身上拍打，边打边喊道： 快翻滚，快！ 周川惨叫着在地上打滚，同时喊道：龚应贤看了看逃窜的黑衣男子，又看了看周川和着火的车，他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心跳快得就像要破胸而出，这刺眼的明亮，这灼热的高温，是火，是真正的火。 龚应贤， 龚应贤如梦初醒，他放弃了追人，跑向编织袋，从里面找到了一个干粉灭火剂，两个便携气溶胶灭火剂。龚应贤提着干粉瓶就跑了过来，几下就把周川身上的火扑灭了。他还想去给车灭火，被仁义拦住了。 喷干粉猫会窒息，记住，只能喷外面。 仁义抹掉额上的汗，一手一个的拿起两个气溶胶灭火剂，拉下安全阀。 你喷外面，我喷里面。 好。 龚应贤用力点头。对着驾驶室的一侧喷射，一瓶干粉喷完之后，仁义将两个气溶胶灭火剂对准了车窗户，一口气全喷光了。这些灭火剂不足以将整辆车的火扑灭，仁义指挥道： 快打119。 他将那件已经破破烂烂的 T 恤缠在了手上，将手伸进车窗户内，摸索着车门的抠手，打开了车门。龚应贤站在仁义身后，看着仁义将赤果的身体探进还有余火的车内，他浑身血液像是凝固了一般，那燃烧着的赤焰就像吃人的魔鬼，狰狞的，凶猛的，张狂的，吞噬着一切。埋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些一生都在折磨他的画面，伴随着巨大的恐惧席卷而来，将他淹没，他无法呼吸，他甚至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要将他溺毙，还是裹夹着热辐射的空气要烧烂他的喉咙。一只身上着火的猫从车里跳了出来，嚎叫着在地上乱窜，那一抹快速移动的火焰是生命尽头的绝望。很快的，他倒在了地上，悄无声息。人一忍着剧烈的高温，终于从车座下掏出了一只小猫，他抱起小猫跑了出来，小猫一侧身体着火了，正奋力挣扎和尖叫着。仁义将 T 恤裹在小猫身上，又抓起地上的泥土往他身上盖，由于火不多，阻隔空气之后慢慢就熄灭了。仁义一转头，就见龚应贤僵硬地站在一旁，双目圆瞪，惊恐地看着火，下颌上悬着一串汗珠，噼啪噼啪地往下掉。仁义只好把龚应贤拽到一边，他将自己的手机扔给正躺在地上呻吟的周川。 打119。 说完，他再次靠近着火的车，里面还有几只猫，而且全都是两三个月的小猫，很明显是一窝的。仁义避着火，费力地摸索着车座下面。龚应贤仿佛才从噩梦中惊醒，他一眼就看到了油箱下正在滴落的汽油，他哑声叫道： 仁义，汽车漏油了，快回来。 我看到了，马上。 大火造成的高压使燃油管皲裂，是汽车失火之后爆燃甚至爆炸的主因，他不可能不注意。 仁义， 龚应贤急得眼睛都红了。仁义终于探身抓住了一只幼猫，但他的手被狠狠地烫了一下，被迫松了开来，他只好再去抓。 仁义， 龚应贤眼看着火正朝漏油的地方蔓延，他朝着前方迈出了一步，可腿却像是生了根一样，无法再迈出第二步。他 害怕火，那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他恐惧的东西。隔着这么近的距离，他的每一寸皮肉都跟针刺一般的痛，他们仿佛正张着血盆大口，只要他一靠近，就会将他彻底撕成碎片。他狠狠一口咬在自己的舌头上，身体的力量终于回归了。他埋头冲了过去，一把抱住仁义的腰，将仁硬拖了回来。仁义手里抓着一只滚烫的、已经毫无反应的小猫。宫应贤将仁义拖出去老远，终于卸力，两人一起倒在了地上。仁义看着手里那只早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小猫，鼻头一酸，呼吸都在颤抖。而后他发现，不是自己在颤抖，而是抱着他的人在颤抖。